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84集。深夜，阿音窗前静立，手机转来转去，不知发送一句什么话，指尖的烟始终未断，想过很多人和事，回忆起来满是苦涩。而方官城带着奇怪感觉入眠，要做最压抑痛楚的梦。梦中他中弹了，一低头就看得到，这次他是戏中人，穿白色长衫，可却染血近红，红得差点让人失声尖叫，感觉也实在是真实，那种明知自己生命在流逝，丝毫抓不住绳子尾端的无助。身边有熟悉又陌生的女人哭泣，他眼前模糊，身子一动都动不了，失了全身的力，只能白白等死。试图张口，却比上次梦境中那般还难，是失血过多的虚乏感充斥全身，好像连泪水流出都平添了些艰难，那疼痛累加到不能承受的程度。画面又翻转，成了烈火焚烧，像是高温在炼化骨灰，他却要承受生者才能感知的疼痛，比今天吃饭时的炙烤声大上无数倍。又是惊醒，忘记静音的手机传来语音通话邀请，他浑浑噩噩地拿过来点了接听。 关城，怎么这么久才接啊？我还以为会被你挂断。 男人不说话，要不是手机里传来不太清晰的窸窣声，他都要以为是幻听了。 关城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知道很晚了。 他太疼了，心仍旧揪着的疼，那种痛苦历历在目，始终未能从中走出来。他像是被困在了梦中，阿音救了他，可心神铭记的痛苦难以自愈。阿音说了许久，每一句话结束都等待他开口，等不到他再继续说，心里却焦急，恨不得现在就挂断到他身边去。直到他终于说出口，声音颤抖又带着不太明显的哽咽。 阿姨，真的好疼。 顷刻间，另一只手握着的烟盒砸在地板上，阿姨心头大痛，挂断语音后在原地愣愣几秒，然后只见手机又坠落在地，他化成烟飞走了。阿音身上很凉，比常人要凉上一些，方官城蜷缩着侧卧，头埋在枕头间，泪水是否流出不太确切，处在混沌之际，感觉到床边附上了个人，随后手被握住，额与额相触，实在是清凉，换他短暂清明。那声音温柔地在他耳边关切道： 关城，关城。 太熟悉又太安心，仿佛那片浓雾笼罩的空间有了一盏灯。他试着平稳呼吸，身子仍旧会抖，可总算是在好转。 要不要喝水？温的。 一只手臂撑起身子，睁眼看到阿音满是不真切，他额头出了层汗，大口大口地喝杯中的水，温度刚好。沉寂的房中可以清晰地听到吞咽声，是他人生中鲜有的狼狈之事。再度躺下，平静着望向墙，旁边有檀香悠悠缭绕，他一定又熏香了。阿音倾着身子，用一块浸了水的手帕给他擦拭额间汗水，柔软温热附上额头。阿音还柔声地哄： 好关城，我的宝贝，快睡吧。 说到睡，他就想起刚刚的噩梦，呼吸可见的加重。阿音伸手给他顺气： 没事的，安心，我在这里就不会有事。 阿音凑近，眷恋而克制地在他嘴角边印下一吻。关城因此闭眼，没再睁开。 关城，睡吧。 何时睡着的方官城不记得， 只知道后半夜睡得安稳，不再做那种痛苦的梦，醒来也还算精神。他靠在床上并未着急起床，恍惚记得昨夜噩梦惊醒后阿音来过，因此现在总觉得房间里有股淡淡的檀香，可又不算真正的真实，那感觉更像是梦中梦。阿音也是梦中阿音，更别说他又如何能在自己没开门的情况下进门，绝对是做梦。转头看向床头柜，破天荒地放着个空了的玻璃杯，霎时间面色深沉，缓缓拿起手机，一解锁就是和阿音的聊天界面，显示着凌晨1:33，通话时长2分29秒。他还是认为深夜见到的阿音是梦，只不过语音通话确有其事，玻璃杯也是自己随手放在那，这样才算合情合理。时间还早，他起床收拾了一下，驱车去了衡山。 最近一周接连梦到同一个场景的事儿，也太过巧合了。我从局外人变成了戏中人，所以梦中穿着的白衫，可不就是上次倒在雪中的那个人吗？ 心里有一股意识在驱使，想去上炷香图个心安。开车之前，方官成拿着手机转了转，犹豫要不要给阿音发个消息，问一问昨夜和他语音说了什么，迟疑几分钟还是放下，车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安静的反常。今日不是周末，上山的人不多，其中很多是有些年纪的老人，这边空气好很多，大概是少了市中心的那些人车喧嚣，静谧无边，喜鹊叫声都听得清晰。把车停在静心湖那边的停车场，一路缓行。方官成不信宗教，以前由于工作的原因，什么书都会看上一看，自然也翻过些绝宗典籍，比如阿音店里挂的那幅《愿乐玉文》《绝宗寄语》，其中思想于他来说算得上是信而不信，不信的是诸漏皆苦，信的是因果业障。立在湖旁，看着眼前景致出神，脑袋里胡思乱想着昨夜的梦，手机没有静音，却一直没有响声。不算讲堂的话，他算是孤身一人来到陌生城市，实在没什么朋友。不多时，正打算要去正殿，旁边三三两两的人发出惊叹。方官成寻着去看，两个阿姨辈分的人指着远山说道：“ 哎，那是不是鹤啊？” 望过去不知道多远，有鹤影翩翩而动，像是幻觉，灰蒙蒙的不太真切，可旁人都在惊呼， 真是老天爷眷顾。 喜悦感总会被传染，更何况世人无法抵御吉兆本身，耳边传来模糊的鹤唳声，北方的干燥清晨里，他扬起嘴角忍俊不禁。2018年的四月天，阿音变成几乎百年未化过的鹤身，在清早尚有些寒意的山林上方做他一夜惊梦后的祥瑞。方官成甚至没再往里走，原路返回，一格一格的步下台阶，远远的就见着有个身影孤零零的立在下面，蓝裙张扬，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